神的法则，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，你不看神的话语就不敬畏耶和华，你不可以敬畏耶和华爱上帝而不爱神的话语，不敬重耶和华的话语。所以明显当我们忽略会幕的时间，也等于我们忽略什么呢？忽略了这个的神的话语，神的法则。我上次讲到即系成个法则啊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要看重神嘅法则。啱啱上次讲到咧，提过咧，现代嘅教育咧系唔系好看重以前嗰个咩啊德智体群啊。咁跟住有弟兄同我反映翻就话，我唔好赞成，佢觉得现代教育咧唔系冇德德智体群系有噶。是有道德的、不过是他们的道德，是这个社会一摆的道德，是这个世俗的道德，不是没有，是有，不是他们的，不是按照创造主的法则，而是按照世俗人的法则，人的道德，所以不是没有，是有，不过不是圣经讲的那一套。相似的讲法，总之不根据神的法则去行事，后果就是混乱，后果就是败坏。咁啊，上次星期日咧，我啱啱就睇翻呢一个嘅号角，唔知上次有冇攞个号角啊？咁我个标题咧就话咧就即系唔同个国家咧嗰年里边咧最兴个字啊，最兴个字，最 hot 嗰个字，最重视嗰个字。咁咩嘅意思啊？佢话咩啊？即系新加坡咧，就最紧要个最多个字咧，最能够表达到新加坡人嗰个情况。一四年个字咧系个乱字，比同我表达马来西亚字咧系个行字，航行嗰个航，你知啦，马来西亚。咁最能够表达香港同加拿大嘅咧？都是同一个字，什么字呢？你问看那篇文章，是个法字，法字，法律，法律的法，即是比如加拿大和香港或者大陆中国的字是个法字，有意思。上次讲到都没留意那篇文章，怎么提到这点？个法字，为什么中国最紧要的法字？为什么香港最紧要的法字？原来过去的占中同个法有关，政改、法则、无法、无天、无道法的时候，或就混乱，所以人类争取的是一个法字。啱，我上次讲到都是讲呢个字，个法字。我哋冇依从上帝嘅话语、个法则嚟到行。事实嘅问题在于百姓唔看重耶和华，亦都唔看重耶和华所立嘅法。其实不能看法则的，会幕很有意思的。会幕除了约柜这个十诫之外，在会圣之所外面有一个香坛。香坛有什么呢？有香，这个香来到有香飘，原来呢圣所外面圣所当中有个香坛，有香，香代表什么？香代表圣徒的祷告。原来会幕里面不单单表征着成的话语佛，也都代表日信徒的祷告。那就很明显，原来以色列人在自己的混乱，因为他们不看重神的话语，很明显都不会有祷告，不理神的话语，不理神的，就是不理向神的祷告。所以后果就是什么呢？既不祷告又不看重神的话语，后果就是以色列中无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我们看到史诗记第一，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是紧接住士师记。如果我们说士师记象征个人任意而行，不看重祷告的话，这个是百姓或者混乱当中的原因。那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很有意思的。第一章是以什么做开始？我们昨晚有团成的聚会，昨晚什么聚会？昨晚是 Hanna 团聚会。Hannah 的故事， 第一章是哈拿的祷告。如果我们将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来做一个对比，很有意思。士师记最后那句是什么话？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王的。但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是讲到哈拿的祷告。士师记中没有的东西是不看重神的话语，不看重祷告。但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是讲到一个女性哈拿的祷告。祷告或者他的儿子的祷告就改变了那个历史。无论是哈拿因为他的儿子撒母耳都是祷告的人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知道哈拿不能够生养，因为他在神面前有祷告，在神面前来去哀求。虽然他求的是儿子，但都教训教导我这件事，当有些人没有的时候，无论儿女，无论智慧，无论我们没有这些时候，我们不妨学习哈拿向神来去祷告。如果有圣经的同我们翻段经文，同我翻段经文，在雅各书，这里很有意思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在新约的329页，329页，雅各书一章329页，如果找到的话，或者我们请姊妹读，姊妹帮我姊妹读一章第五节去到第八节，五到八节，请姊妹有没有？麻烦这里经文讲到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什么疑惑啊？疑惑可能包括了怀疑，得不得的？同人祷告有没有效？这叫怀疑。其实疑惑都有另一个含义，就是迟疑的。迟些先啦，迟些先啦，迟疑兼怀疑，加上就是疑惑。这里记得一个有迟疑有疑惑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呢，这话乜嘢咧？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疑的人又谂呢样又谂样，系咪得噶？唔知得唔得噶？神会唔会应允咧？祷告，我记得有一次一我哋搞个培灵会，有讲员都提到吓，祷告分三种啊，记得一个系你求唔求咧，神都俾你嘅，即系你神都已经俾你噶啦。一种呢就是你求不求呢神都不给你的。第三种呢就是你求神就给你。改变了这些。一个是不求都给你，你就求都不给你。第三因为你求的缘故所以给你。那哪种啊？我们祷告水哪种啊？我怎么没人知道的嘛，你不可以说神是哪种啊，不得的嘛。那如果是的时候你求不求呢？求，因为你不知道哪种，可能是第三种，可能有些东西改变。哈拿不知道，无论求不求神都会给个儿女你的。我你不求的时候神就不给。即是哈拿凭我信心向神有一个祷告，结果神给他生下一个儿子撒母耳。而撒母耳有改变当时历史几个人。其实都很惨的，即是得一个仔，但是即是哈拿呢就凭着信心许愿话，如果你给我的话，我将儿子献给你封终身服侍。结果撒母耳是成为一个终身在会幕里面，即不是终身，在幼年的时间在会幕里面跟从以利来作服侍， 做一个小祭司的一个角色。我次讲以利的故事，不讲今天不讲以利的故事，以利是一个士师，又是祭司，但是很败坏，即不能够好好管教儿女的一个祭司。结果国家即是在一个没有领导之下，连个祭司士师都是败坏的，你想象这个国家如何。撒母耳在即是会幕中成长，因为大家所知的故事就是第三章，小时候神呼唤撒母耳的故事。 我同大家再睇一次我第三章嘅故事。第三章里面，撒母耳仲系年幼嘅时候咧，瞓喺呢个地，即系瞓嘅时候嘅时间，神呼唤佢，即系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你留意第呼咗三次，第七节，阿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嘅默示，耶和华嗌佢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然之后去揾阿以利，有好嘢嗌我啊，咁以利话唔系啊，你听错咗嘢。嗱，呢个时候唔好误导我哋咧。第七节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唔好俾呢个说话咧误导我哋。哦，佢原唔识耶和华嘅，即系唔知耶和华边个，冇可能。佢识讲嘢噶啦，吓、啊、一个懂事嘅小朋友喺以色列嘅环境里边，小朋友系冇可能知道耶和华边个。所以呢个认识耶和华嗰个深度，那个深度唔系个原佢完全唔识。唔系，佢认识，不过未认识到咁透彻啊，因为始终年纪幼。最后第三次，其实以利发觉唔妥、哦，可能系耶和华呼唤你、哦，你以利嗰、那个即系嗰个属灵个境况唔好，所以佢即系唔能够分辨。到第三次，以利先至话咁样啦，你回答啦啊，然之后你话咧仆人敬听，然之后撒母耳出就同耶和华回答说：请听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呢、这个故事话俾我听，撒母耳对神嘅声音有特别嘅，即系神选择去同撒母耳嚟到去作启示，因为只要撒母耳有一个同以利唔同嗰个心智，那个属灵嘅境况。后来第三章到第十九节嘅时候，佢就立为呢一个嘅，即系作呢个嘅先知，佢有美好嘅灵性。从到第我哋后来到第四章就讲到咧系。以利那两个仔带约柜打仗，结果不单止打输仗，连约柜都被人抢了，因为特别就是你不看重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离开你，结果两个仔死了，约柜被掳，然后以利收消息之后呢 就吓死了。好了，跟着呢我们卷去这个的、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，当时约柜在战乱当中被抢，后来就送了去一个地方，是亚比拿达的家中，然后就流落在那个地方。然后约柜停在那里很久很久，直到大卫时期才搬去耶路撒冷。留意第五节，当时连最后那个领导，虽然是一个俘虏的领导，都是领导嘛，以利死了，他两个仔又死了。咁点算好啊？撒母耳就承担大任。当我哋承担大任嘅时候，你会如何啊？你第一样做嘅系咩嘢啊？第五节，我睇到撒母耳系个咩人？撒母耳系个祷告人。第七章第五节，撒母耳说：要使以色列人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他们就聚集，然之后咧，佢喺面前，佢喺神，佢喺面前，神喺面前金色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然后在这里以祷告就开始，撒母耳记讲的故事是开始的时间是以撒母耳做中心，撒母耳是一个祷告人，他祷告有可能受到他母亲的影响，因为母亲是一个祷告人，所以他儿子一样是一个祷告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你儿女是一个祷告人，你就自己成为一个祷告人；你要儿女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你首先你自己成为一个敬虔的人。你用同撒母耳身上可以学习到嘅一样嘢就系、是，佢妈咪一年先探佢去会幕探佢一次，影响始终有限啫嘛。啊，虽然我话有个妈咪，佢仔亦都受影响，但始终影响有限。平时接触最多嘅边个啊？系以利或者佢两个仔。呢度都俾我哋另一个学习功课，或者应该向你提醒。就是撒母耳是一个出于污泥的人，掂见住嘅系一个咁嘅祭司，咁嘅士师，同埋佢两个乌烟瘴气嘅仔。但系撒母耳冇受影响，出于污泥而可以不染。有时我哋嘅际遇，我哋嘅情况，我哋可以诉诸，唉。小时候读书少啦，所以咁样啊。 我洗个时间乜乜乜乜，所以变变咗乜乜乜。而我爸乜乜乜，所以乜乜乜乜。我妈点乜乜乜，我要乜乜乜乜。我生长环境乜乜乜，所以乜乜乜乜。因为人在江湖，所以就受江湖嚟到影响，系咪一定嘅咧？可以系一定嘅，但系更多情况里边，我哋睇到有人可以逆境而行，就要环境如何都系不受影响。所以你可以怪环境，所以就系社会最重要就系边个错啊？唔系我错，都唔系你错，呢个系社会嘅错。好多时都咁讲，但系责任其实最大嘅原系自己。当你能够奋发，你能够突破逆境嘅时间，你一样可以胜过。圣经好多咁嘅故事，其中我最中意引用嘅就系约瑟嘅故事。约瑟雅各嘅儿子，衰，一路遇到好多逆境，但佢冇用环境嚟到低头。他最后他能够反败为胜，战胜了环境给他的种种的规限。撒母耳一样，以民接触的都是不好的东西，但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运地，可能你移民去，可能你移民去多人多，多人多里边，哇！弟兄你，我牧师问你，啊，点解你见你好似成日都唔翻教会嘅？系啦，我而家翻平安堂噶嘛，咁啊，点解又成日翻教会嘅？我举例啊，咁牧师点答咧？佢家其他咁，我又佢系咁咯，你唔读经喎，因为我亲戚信徒都唔，我同事里边都唔读经噶嘛，我朋友都唔读经噶嘛，弟兄姊妹，我可以。话我受影响，但最大责任是我哋自己。我哋对我哋焦点唔系受别人影响，我哋焦点对准嘅系耶和华要我哋所作嘅，然之后对神嚟负责任。好啦，撒母耳嘅祷告，然之后喺战阵当中，佢将事情嚟到去交托，求神嚟到去帮助，先至佢用祷告嚟到去。求神来去帮他们争战，结果因为他祷告，因为他的献祭，第十节，他祷告献祭，结果你发觉他对付强大非利士人的时间，他战胜，不是他战胜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，第十三节，这是一个圣战，是神圣的战争，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去争战，有人靠居人靠马，但我们靠耶和华，非势力非才能。撒母耳祷告，结果征战胜利。撒母耳是一个祷告人。好啦，去到第八章，然之后呢个时候第八章打赢咗非利士人之后，以色列人开始咧就话啦：你又年老啦，啊，如果你唔喺度，点算好啊？你两个啲仔又唔系咁乖，撒母耳嘅仔唔系好乖噶，真系好惨。于是咧，你留意当佢哋立王嘅时间，撒母耳面对百姓嘅要求，佢做啲咩嘢啊？第六节，呢度话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你立得个王有治理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喺遇到困难嘅时间，佢祷告耶和华，神点算好啊？百姓要求立一个君王。他不要以你做君王，耶和华答复他就说，百姓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第七节，然后讲回神在过点带领百姓，但百姓现在仍然的转向，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君王。所以看回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士师，祷告的祭司，祷告的先知。然后我再跳到第十九节，当撒母耳尝试再劝喻百姓的时候，百姓仍然不听。百姓第十九节，百姓不肯听耶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，我不要耶话做我们的王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。然后第二十一节再一次讲回撒母耳的祷告，撒母耳 听见百姓就一起来话，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遇到困难，遇到挫折，遇到不知点做的时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找谁呢？撒母耳遇到困难，遇到挑战，遇到不知点做的时间，他转向的是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得福他们。弟兄姊妹，神话语很重要，但在神面前的祷告也不可缺少。我们说要明白神的道路，我们专心耶和华，不过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都行的道上都要认定他如何啊？两样不可以缺少的，祷告、读经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。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。第九章，神在神的即系感动之下，撒母耳去揾扫罗。扫罗系神所拣选嘅仆人，虽然后来败坏咗，但系开始嘅时间咧系一个好嘅领袖嚟嘅。然之后第十章，撒母耳就高立咗呢一个嘅扫罗作呢一个嘅君王。然之后我睇啲第十二章啦，第十二章，当时扫罗已经作咗佢哋嘅领导，然之后撒母耳。在臨即係好似差唔多風中殘年嘅時間，同百姓一段好好坦誠嘅一段嘅説話。第十二章第一節嗰度話，撒母耳對以色列人眾人話：你哋向我所求嘅，我已應允了，為你們立咗個王。而家有這王啊，就掃羅啦，在你們前頭行。我已年老乏白，我啲兒子都在你們那裏。我從幼年直到如今，都在你們前面行。要讲到佢自己嘅一啲心声嘅一个嘅分享，我跳去睇第十六节，现在你咪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，即系话咧有一个特别嘅一个彰显一个显现俾你哋一个彰显，只不是割麦子的时候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错。虽然最后我即系神应允你哋嘅要求立个王，但呢个唔系神中意嘅。最温啲，就算你有王都好，真正嘅君王唔系地上君王，真正君王系天上君王。所以神有我求告耶和华，另外祷告，然之后我要神，我要求神喺你面前行一件嘅奇事，让你知道神嘅心意。於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，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，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。哇，原来真的，我想所有做牧师的，包括宣牧师在内，看这经文都好都好咩咧，好羡慕，窒到啊！哇，如果我系撒母耳咁啊好啦，你信唔信啊？你唔信啊嘛？我三一二三三样千信有雷噶，砰一打，信唔信啊？我冇啲信心啊！撒母耳啊，你信唔信啊？唔信咩？我求过耶和华，打雷嚟到降雨，然之后真系咁样，即系表明咩咧？神真系唔中意百姓立王呢个举动，但系虽然容许，但系唔喜欢嘅。当啲百姓听到呢咁嘅咁俾打雷嘅时候，就惊啦。第十九节。众民对撒母耳说：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，你神免得我们死亡，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，耶和华已经加罪了。然后撒母耳说：算啦，既然已经选了君王，不要惧怕。你们虽然行你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仍以耶和华为最高的君王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今天刚刚有我们上次讲的诗话什么？尽心尽性侍奉他，只要尽心你要侍奉他，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。然之后我哋跳去睇第23节，呢个心声嘅表达，好靓好靓，心声嘅表达。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撒母耳能够将善道能够 中正路指嘅百姓，系因为佢本身能够明白善道同正路。弟兄姊妹，你愿唔愿意善道以正路教导教育你嘅下一代？你想嘅话，你本身就要知道何为善道，何为正路。第四话，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佢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。我翻转头睇就23节，只要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。呢句说话，我想同大家讲两个好重要的功课。第一功课是为你们祷告。思想我自己，我哋第一，我哋冇祷告；第二，我哋祷告是为边个祷告？如果我哋祷告纯粹为我哋健康，为我哋家人，为我哋嘅侍奉，为我哋嘅工作，为我哋嘅家庭，是美事。但你留意撒母耳嘅一生，佢嘅祷告，你唔能够揾到边个祷告是为佢自己或为家人嘅。撒母耳几乎每一个祷告都是为百姓，为别人嘅，为你们祷告。你睇下保罗。你揾启为睇所有保罗喺小龙传屋嘅嘢，就做个祷告，一系佢写个书信嘅祷告，全部我都话冇十成都九成都系为宗教会嚟到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祷告系为自己多，为自己家人多，再延伸少少，因为为别人，为到未信主嘅群体，为到教顶啦，弟兄姊妹。为了这个社会，为了这个世界，为你们祷告。你知不知道让我学习？我记得上一次，不知道哪次了，跟你看加拿大人呢十大新年的愿望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十样东西，每样东西是为温哥华，每样东西是为这个世界，每样东西是为世界平安，全部都是什么？记不记得？减肥啊，戒 打电脑啊，爱自己啊，做运动，全部都跟自己有关的。一个土，一个愿望，跟这个世界都没有。当然这些调查未必是准确，但都可能反映某些事实。就是我们的祷告不能为大众。撒母耳的心，他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他的心，心怀的是整个民族。第二样好紧要嘅，撒母耳呢度话咩啊？只要我断不停止祷告，另一样嘢唔单止要学习为别人嚟到祷告，为更多为别人嚟到去关心，更加系不停止嘅祷告。不停止咩意思啊？哦，即系嗱，呢度就好小心啊，即系就唔系咧啊，即系咧想神应话咩？我要俾啊！有时咧，同阿妈、同阿爸想要嘢嘅话咧，其中一个做法咧就系饿佢咯。阿爸，我想要一样，阿爸，我要一样，阿爸，我要一样，阿爸，要一样，阿爸，要一样。哎呀，好烦啊！俾！啊，你系咪咁样咧？啊，如果我见到你做父亲嘅一种苦笑嘅话咧，我明白你嘅情况。即系饿到真系，哎呀，俾啦，系咪咁样对耶和华咧？耶稣喺圣经里面讲到，唔系。你不要用重复不停的祷告，你以为神应允，不是，不是那种，咪烦恼神咧，哎呀，烦啦，算了，俾你啦。而系咩咧？恒心不住不停止嘅祷告，唔系，你有冇纪念过嗰个弟兄，我哋个姊妹啊？有，我几年前试过祷告为佢噶啦，已经。弟兄姊妹，有时神应允嘅祷告，你都睇个恒心恒切。有时你听到间接或直接听到有弟兄姊妹为未信主的朋友家人祷告，可能是十年，可能是二十年，可能是三十年，最后祷告蒙应允。有时祷告是真的不要停止那个对神的信靠。今天不应允，可能神应允是一方面视乎你的恒心，你的恒切，而且在乎有时视乎个时间， 当时人到时间，神就应允你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为别人多祷告，不停止祷告。我等你今日话喺呢一个撒母啊，呢个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段好有意思嘅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。在新約的292頁，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，在新約的292頁，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292頁，在我們聖經的，或者不要緊，聽我讀吧，找不到的話，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十五節的話，你們要謹慎，無論是誰都不可以以惡報惡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。跟住话咩话？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呢个讲到不住嘅祷告，弟兄姊妹，呢、这个听祷祈祷完神唔应允，系唔系就你唔祷告原因，或者你唔翻教祈祷会嘅原因？假如祷告真的需要行切，然后趁合适的时间应允我们祷告。当你不祷告的时间，或者我们祷告经文里面，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。我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看到撒母耳先知在一个大时代里面，一个混乱时代里面，身负重任，要拨乱归正，要让百姓走回正途当中，责任何等浩大。但是他倚靠的是耶和华，他向你祷告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为国家、为百姓来到祷告。结果他扭转了整个的时代，让时代进入亡国时期，离开任意而行的年代。神就帮助我们，我们一样处身在很混乱的世代当中，我们一样面对可能被天的挑战，无论是自己、家人、别人，让我们看重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也让我们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，乃顾别人的事，为自己、为家人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也更长远的为这个世界、为这个败坏的社会来祷告。预立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 多谢牧师的信息，我们都能够明白到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唱一首诗歌来作回应。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我寻求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到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列国归向你。主，我是软弱的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力量。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列国归向你。 我广东话唱一次。 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